祸福无门，报如影随形。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最近有些同修要求我将《太上感应篇》再讲一次，希望送去电视台播出，咁系一件好事。但系再讲一次，亦要相当长时间。最近我哋喺呢度开讲嘅《华严无量寿经》同《地藏经》。这三部经同时讲已经就够多了，再加一种觉得分量太重了，所以想来想去，利用朝早这段时间，这半个钟头，我们预定两个月到三个月将这个课程讲圆满。这门课程老实说非常重要，清末民初印光大师特别提倡这个法门，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印光大师住在普陀山，当时定海寺院，清朝称寺院，上山礼请印光大师去定海院讲经闻法。大师因为家乡口音很重，他是陕西人，所以在当时言语上有隔阂，他就派了一位法师去定海院讲经。他讲什么经呢？好像是讲文昌帝君音质文，我们在文献上看到那些资料都非常惊讶，地方上的长官请法师讲经，法师不讲佛经，去讲道教的经典，尤其是一生极力提倡《了凡四训》《感应篇》这一类书籍，所以惹到当时和后人对祖师很多批评，这种都是凡夫之见。在佛法里面，我想很多同修都知道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圆人说法无法不圆，或者又有人听过另外一句话，变一法不是佛法， 你哋谂下呢两句话咩意思？老实讲，所谓世法同佛法从边度分？从你心上分。法上冇咩世间法，出世间法冇，系从你心上分。如果你个心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咁就叫世间法。你就算学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亦系世间法。点解啊？出唔到三界。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同各位讲所有一切法都能了生死出三界，所以边一法唔系佛法？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。琴日我哋访问天主教，有一位先生向我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说天主教里面所讲的灵魂和佛法所讲的法性差别在哪里？我很简单地跟他说，有分别执着的叫灵魂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叫法性。这样说他立刻就能听懂，能体会到。是不是同一件事？是同一件事，但是一个里头有分别执着，一个是离分别执着。有分别执着，法法都有障碍；离分别执着，万法圆融。所以要知道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法性。华严经上讲一个法身，十方三世法共同一法身，这句话各位亦听到耳熟。既然共同一法身，你想下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感应篇怎能例外？亦是佛法。何况感应篇音质文自始至终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发明五戒十善。五戒十善在佛家是根本法。离开五戒十善，那个人就行邪道了。无论你修学任何法门，无论你是初学定是罗汉定是等觉菩萨，你如果离开五戒十善，你就是邪道。那哪叫佛法？五戒十善如果讲得圆满，讲得实在，感应篇和音质文是好教材。尤其是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印光法师非常清楚，这个世间有动乱，有灾难，想挽救那些灾难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叫醒 一切众生真正觉悟，断恶修善，咁灾难就算唔会完全化解，将嗰啲灾难减轻，灾难嘅时间缩短，咁系绝对可以做得到嘅。台湾同修嚟问我，喺大劫难之中，台湾能唔能免过？我同佢讲，咁系肯定嘅。台湾人做嘅罪业好重，但系你要谂下，台湾人做罪业从几时开始嘅？亦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啫。你哋谂下，二十年前嘅台湾，台湾人好规矩、好守法。如果再推到三十年前，台湾嘅风气可以话是东南亚最好嘅。人心淳厚善良，台湾做罪业亦就是最近呢二十年，社会风气完全变了，就算做罪业，做罪业的人不算好多，时间不算好长，何况台湾念佛的人好多，善心的人好多，所以就算有劫难不会太大。日本人做的罪业就重了，可以说非常非常之重，他将来在那个大难之中所受的果报超过台湾十倍都不止。我哋从感应呢个道理上讲，种善因得善果，做恶因一定得恶报。呢个系感应嘅真理，所以印祖极力提倡呢三本书，佢系真实智慧。挽救世界的劫难，他老人家一生提倡真正懂的人并不多。人早往生了，能继续发扬光大的更少。我是在1977年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邀请去香港讲《楞严经》，那次在香港住的时间长，住了4个月，前面2个月住在谭虚老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在九龙，后面2个月住在寿野老和尚的道场南唐道的光明讲堂。我在图书馆看到印光大师宏化社出版的一些书，那个地方收集得很多，我同印祖嘅关系非常密切，我哋有师承嘅关系。我老师李炳南老居士系印祖嘅学生， 所以我对印祖的教诲，宏化社出版的书，自然就有一分好深的感情。那个小图书馆里面所收藏宏化社的书，我全部都看过，发现这三种书，感应篇、回篇、安时全书、了凡四分、宏化社印得最多，书亦印得最好。中华佛教图书馆收藏的份量亦不少，我就带了一份，每样带一本回台湾。我看后面版权页，那三种书每一版数量最少10,000本，数量多的50,000本，印了多少版呢？几十版。我大概统计一下，那三种书的数量超过300,000本，那令我非常惊讶了。宏化社印其他书，每版都是1,000本、2,000本。点解嗰三种书印咁多？咁就引起我注意啦。我冷静细心思维，印祖苦心要救嗰啲灾难，救嗰啲劫难。嗰三种书系好。今日各位同学，在各个地区很多书店都可以看到西方古老的预言，而且种类非常之多，我看过的就10多种，都说1999年世界末日，有毁灭性的大灾难，而且那些灾难的时间很长，大概会延续20多年。那二十几年是从1990年开始，大概要到2010年。那些灾难才能度过，但是西方那些书只说明有那些灾难，说那些灾难是众生造恶业，上帝发脾气要惩罚世人，要将这个世界再从头改造，是个宿命论，远远不如了凡四分和感应篇那些书籍，那些书里面有挽救的方法，他们只提出劫难，没有挽救的方法。西方预言里面还有一种叫圣经密码，它比一些预言要高明，里面最后的结论讲在人心，如果人心能回头，人心能向善，那些劫难可以化解。但是它亦只有笼统地讲了一句，点个回头， 点样断恶修善，冇具体说明，远远不如嗰三种书讲得透彻。无论讲理，无论讲事，都讲得好透彻。老实讲，我哋觉悟太迟啦，亦系呢个世间众生福报差咗啲。点解话我哋觉悟太迟呢？冇将嗰几种书翻成外国文字流通到全世界，唔知佢嘅重要性。如果嗰三种书大量译成世界各国文字，大量流通全世界，对成个世界都有好处，亦系我哋未能觉悟到嘅。而家先知道，而家知道真嘅已经嚟唔切啦。但系亡羊补牢，我哋仲系要做。希望大家发心，我哋带头做，尽可能将佢翻成外国文字，向全世界流通。能有缘读到嗰啲书嘅人有福啊！而且我哋有责任、有使命，劝大家读诵受持依教奉行，唔单止能转变自己嘅业报，亦能安定社会，帮助呢个世间一切众生消灾免难。所以我嗰年从香港翻嚟之后，我就喺台湾提倡。嗰次系我第一次印感应篇回篇，总共印咗好几版。喺当时大概总共印咗将近100,000本咁上下。我哋能力好有限，亦就系感应篇汇篇、安氏全书同了凡四分。我喺台湾提倡翻印流通，而且嗰三种书都讲过，亦讲过好几次，几多次我记唔清楚啦。呢本书系我当时讲感应篇所用嘅书，佢里面圈圈点点，书上写咗啲微注，重要地方都将佢画出嚟。呢本系以前我讲嘅书，前几日有同修嚟要求我，我就揾嗰本书揾出嚟啦，揾出嚟悭事啦。我讲解嘅时候，所以希望同修能重视呢件事情，真正要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印祖用嗰三样嘢嚟弥补我哋戒行之不足。念佛法门，祖师大德时时教诲我哋持戒念佛。念佛唔持戒，唔行善，唔会往生。古人所谓口念弥陀，心散乱， 喊破喉咙亦枉然。所以最重要的善心、善语、善行。感应篇最后的结论亦是结论到这里，你的心善、言善、行善。感应篇里面讲，你得善神保佑。在净宗里面讲，你念佛先绝对能往生。而家呢个世间灾难好多，如果我哋遇到灾难，唔使恐惧，昨天我们访问老人院，我们看到有二十几位得癌症末期的那些老人，我跟那些修女说，对那些老人要给他们希望，不要给他们悲伤，要用宗教教育去开导他。人没死，所谓生死是平常事，是我们转换一个环境，叫他这个观念转过来，他对生死就睇得淡，心就平静啦。呢个系个转捩点，我哋会转入一个更好嘅环境，我哋会得到更好嘅生活。所以宗教教育非常重要，佢哋照顾儿童。你睇嗰啲残障儿童个别辅导，对老人亦要个别辅导，佢点能疏忽呢？老人个别开示，时时同佢倾下，慰问，同教小朋友一样重要。嗰啲老人时时有人同佢讲话，时时有人同佢讲啲大道理，帮助佢脱离生死嘅痛苦。学佛嘅，我哋一定要劝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天主教徒、基督教徒，你亦劝佢一定要求升天堂。天道比人道殊胜太多啦，呢种系教育。唔单止系喺物质生活上帮助，精神生活上绝对唔可以缺乏。娱乐方面亦要加强。琴日嗰个修女同我讲，佢话娱乐嗰部分亦有啲年轻人嚟呢边唱歌，嚟义务表演俾佢哋睇。佢话老人唔鍾意听。我话当然，老年人听到而家嗰种音乐厌烦，佢点会听得入耳？我话你要知道老人嘅心情，你如果播三十年前嘅嗰啲音乐，佢就喜欢听；四十年前嘅嗰啲老歌，佢听到之后，佢年轻时候唱嘅，佢心里就会受感动，就唔一样啦。我讲完佢哋先諗到，我话你要搵嗰啲嘢，而家嗰啲歌舞表演老人唔喜欢睇，俾佢睇潮州戏，俾佢睇老戏，嗰啲嘢攞去佢就欢喜啦。佢係边一个时代嘅人，你要用嗰个时代嘅嘢，佢就适应。 所以呢啲都系我哋要諗到嘅。我哋时时同老人倾偈，佢哋喜欢乜嘢，希望乜嘢，我哋同佢准备。咁先系真正照顾老人，等老人开心，等老人生活得好自在，你哋先尽到责任。我哋尽量去揾嗰啲老歌，揾嗰啲戏剧，揾嗰啲录影带，我哋揾到就送俾佢哋。佢哋里面中国人好多。咁做法可以话都系断恶修善嘅落实。我睇今日我哋呢本书好多，我哋大家都用呢本书好啦。太上感应篇用呢本书，呢本书我头先睇过，只印咗1000本，印得太少啦。呢本书读诵好好。但亦好方便，随时读。后面仲有文昌帝君音质文，两篇都喺里头。佢系好理想嘅一本书。我哋呢2-3个月，早餐半个钟头，我哋大家研究呢本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